If I could find love。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小童就带领大家一起去这个黄金海岸，去这样一个洁净的未被污染的小城去走走逛逛。来到日照，首先要推荐给大家的便是太阳山，这里绽放着生命的激情与炙热。太阳山风景区呢，在日照市东港区的涛落海滨，是沿海日出的最佳观测地点。碧海蓝天，大美不言，山清水秀，灵气自生，四方清净，八面临风，山海天一览无余，大千之美可尽收眼底。太阳山的日出真的是变幻无穷，极目远眺或是海天一色，红霞满天或是云蒸霞蔚，光芒四射又变成了吞云吐雾，珠盘银浪变幻无穷，蔚为壮观。沐浴着东方的第一缕阳光，欣赏海上最新红日，美不胜收，妙不可言。旅游来日照，必到万平口，这句话呢已经成为了各地游客的共识，是日照黄金海岸沿线上的新兴的旅游胜地。这里呢年平均温度在12.6摄氏度左右，冬无严寒，夏无酷暑。万平口风景区内的泻湖是天然的避风港，历朝历代呢也都是商船停泊之地，而万平口这个名字呢也取之万艘船只平安抵达口岸的意思，同时也寓意着万事平安，一生平安。万平口地理位置优越，交通便利，沿岸设有多种娱乐设施可提供给游客们玩耍，还有各种特色的众多的海鲜餐馆等待着你。到了日照这样一个海滨城市，去海水浴场游玩自然是必不可少的。那么推荐给大家的是日照市的第二海水浴场，这里不但有海水浴、沙滩浴、海上冲浪，还有海上飞伞、沙滩自行车等其他的游乐项目，像什么玩沙呀、踏浪啊、捡贝壳，每一样都会让你乐不思蜀。而在万平口公园突出的生态和海洋主题呢，更是坚持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，可以满足游客休闲海滨的娱乐度假方式。 开在眼前，已经开了很多很多遍，每次我总是泪流满面，像一个不解风情的少年。花开在眼前，我们一起走过了从前，每次我总是写下诗篇，让大风唱出莫名的思念。不知道爱你在哪一天，不知道爱你从哪一年，不知道爱你是谁的诺言，不知道爱你花开在眼前，只知道年年岁岁岁岁年年，我痴恋着你被岁月追逐的容颜。 生命中如果还有永远，就是你绽放的那一瞬间，花开在眼前，我们一起牵手向明天。每次我总是临分前后，更好的季节在下一个春天。不知道爱你在哪一点，不知道爱你从哪一年，不知道爱你是谁的诺言，不知道爱你有没有变，只知道花开在眼前，只知道年 好的，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今天呢，带领大家畅游干净又整洁的海滨小城日照。在日照呢，除了刚刚我给大家说的几个景点之外，山海天浴场也是值得为大家推荐的。这里沙滩宽阔，海浪也非常的平稳，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一起来游玩。相比起万平口的海水浴场来说，这里的沙滩是更为宽阔，海浪也更为平稳的，来此游泳的确是不错的选择。整个日照的沙滩呢，都属于金黄柔软的沙滩，日照的海岛也是风韵连连。日照素有看日出扶桑，观海是三岛之说，而这里的三岛说的就是平山岛、达山岛和车牛山岛，岛屿俊秀美丽，状态奇特，很有欣赏价值。接下来带领大家去往的是桃花岛，岛中呢还有一股小小的甘泉呢。桃花岛的四周是岩石构造，渐进岛心是绵延数百米的沙滩，在岛的中心位置还有一股泉水，甘甜无比。岛上还种植了很多植物，而且呢还有药用的土源，并且生长着一种近似桃树的冠生乔木，经过上千年海浪的陶凿，形成了各具形态怪石耸立的天然景观。另外岛上还有很多古迹，包括梳妆台、祭礼台、香炉石、试剑石、天女洗浴池等等。在日照呢，还有一个特殊的小岛，它时隐时现，随着潮汐而变化。平时这是一座半隐于海下的海岛，只有岛顶和一座逃生塔露于海面之上，但是退潮之后，整座小岛就会浮现出来。它就像一个调皮的孩子，总是在跟你玩捉迷藏，它的名字就叫做太公岛。 来到太公岛，你可以拾贝壳、海钓，附近呢还有姜太公的故居呢。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，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，话里话外的讨论主题，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。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，驾驶着私家爱车，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。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。 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记忆，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，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，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。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，主张你的个性印记。Thinking of the time memory， 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，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。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，接下来继续带领大家畅游日照。那下一站呢，带领大家去往日照的任家台。这个村呢，过去是一个以渔业为主的沿海小渔村。日照因为有着较为原生态的海滩，所以渔家乐也是旅游的一大特色。任家台村就是日照赶海圣地之一。也因为这一特色，也吸引到了不少国内外的游客来此休闲度假。名山秀水龙山地，观海听涛任家台，十里耕渔胜仙境，心旷神怡望蓬莱。赏日出，听涛观海，赶海纯钓。任家台就是这样一个可以让你特别自在、特别悠闲的地方。任家台村呢，不仅环境优美、整洁卫生，而且呢，民风淳朴、安全舒适。这里的旅游业呢，已经相对比较完善了，集食、游、住、寓为一体，同时可以容纳2000多人一起住宿。日照是一个沿海城市，同时也是一个海滨港口城市。有港口，自然要有灯塔，这灯塔便是港口城市的象征。灯塔如从大地破土而生的定海神针一般，整片景观在夜晚灯光的映衬之下显得流光溢彩，如镜如幻。所以到了日照，夜景灯塔也是一定要来欣赏欣赏的。 在最年少的岁月相遇，相恋相别离， 我一心如海，微带春风，只等你来。 你如春般气息，想来去，如果我 首歌曲之后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那接下来呢，继续带领大家畅游美丽小城日照，接下来带领大家去看一看日照的山。下面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五莲山，这里有万亩杜鹃开满山谷。五莲山山清水秀，河川纵横，素有台湾莲花、山东五莲这样的说法，也是齐鲁大地上最大的野生药库，有山东省的野生杜鹃花基地，被称之为江北双绝的万亩野生杜鹃花园，和龙潭大峡谷有通天之举的皇家寺院。另外呢，日照的九仙山也令人称奇，这里有地中山、地中潭和地中瀑，具有奇秀险怪幽旷傲七大特色，素以奇如黄山、秀如泰山、险如华山而著称。最大的特点便是刚才说到的地中山、地中潭和地中瀑，而苏轼呢也曾经到此一游，还留下了一句九仙今已压京东。从曲径通幽的山间秀色，到晴空响雪的悬泉飞瀑，从韵脉神秘的自然景观，到古老丰富的历史文化，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不同的人文与自然，既隽秀美丽又文韵深厚。以前呢，我们总认为竹子是长在江南的，但你知道吗？在日照也有大片大片的竹林，这里就是竹洞天。日照魅力赛江南，别有胜景竹洞天，说的就是这里。景区当中呢，绿化面积在80%以上，生长着毛竹、淡竹、斑竹、箬竹、紫竹、刚竹、金镶玉等100多个竹子的品种。同时呢，还开辟有专门的竹子品种展示区域，是一个天然的氧吧，又是一个生态植物园。江北第一竹园内呢，建有侗族的鼓楼、茶院，还有民族文化村寨30多个景观，充分展示了这里的地域特色。接下来我们去往日照的龙门故，这里秀美灵气。龙门故自然风光非常宜人，有石人、石基、龙门石、世新石、情侣石，石石有故事，还有天洞、仙女洞、望海洞、仙罗洞、文心洞，洞洞有传说。山上苍松叠翠，郁郁葱葱，山下湖光潋滟，流水潺潺，更增添了龙门故的秀美与灵气。 照的旅游资源真是太丰富了，从一开篇我们说的海滩海岸，一直到小渔村，再到山山水水，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一处可以赏花的世外桃源，叫做花仙子风景区。这里就是一处花的海洋，景区当中建有音乐湖、蒙古包、垂钓园、跑马场、游乐园，整个景区放眼望去，蓝天碧水花海，宛若一处世外桃源。最后呢，我还要再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里的奥林匹克水上公园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，有很多水上项目是在这里比赛的，而如今呢，这个水上比赛项目场地已经变成了一个市民休闲娱乐的公园，就是奥林匹克水上公园。在日照有一个港城夜景颜值担当，便说的是这里了。它集水上运动、休闲娱乐和旅游观光为一体，也是一处来到日照必须游览的旅游胜地。今天带领大家畅游日照，也是想为大家的海边旅行计划多一个可以选择的地方。